爱上我，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，都是你的错，你对人的宠是一种诱惑，都是你的错，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，都是你的错，你掩饰寂寞像一个魔咒，被你爱过还能为谁春风，我承认都不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，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，我承认都不是誓言惹的祸，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，再怎么心如甘甜成让之柔，怎样的情深意动，会让两个人那一生单承诺，怎么心如钢铁也缠绕之柔，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，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，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，我承认都不是誓言惹的祸，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，再怎么心如钢铁也缠绕之柔， 心情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他12岁随亲戚到美国读书，后来边工作边读书。他曾经做过18份工作，卖过菜刀，卖过汽车，当过餐厅服务员。在他20岁的时候，他的存款还是为零。一次，他在看车展时，一辆奔驰 S600 令他艳羡不已。他站在车子旁边，让太太给他拍了一张照片，并把这张照片钉在墙上。后来，他经商不断走向成功。他的助理向他讨教成功的经验时，他就告诉他说，你要成功的话，就给自己贴个梦想板。说着，他从一个牛皮纸袋里拿出那张自己和奔驰 S600 的合影，照片上有被钉过的小孔。他接着说，以前一直觉得它实在太贵，不敢想买，后来就把它钉在梦想板上，天天看，并朝着这个目标奋斗，最终梦想实现了。他说自己一直把梦想贴出来，挂在自己的房间里，实现一个收起来一个，放到抽屉里，从小目标到大目标，最后他所定的目标基本都实现了。现在他成功了，已身价数亿，他的著作、他的录音、他的课程内容都被人疯狂地收藏。他就是当今华人中最著名的成功学专家陈安之先生。简单生活格言，其实只要自己确立好目标，很多梦想就可以实现。不妨把你的梦想贴出来，无论是短期的

是我心中最最真实的话来，在这个时候请你也帮我劝劝妈妈，别伤悲不伤悲，我爱的她是我心中的那只雨蝶，飞呀飞，飞到我心里面化成茧，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叫醒我，不哭成一曲祝英台和梁山伯，我爱他，他是我心中的那只雨蝶，飞呀飞，飞到我心里面化成茧，不知道还要多久才能叫醒我，不哭成一曲祝英台和梁山伯。爸爸妈妈，你听到了吗？这是我心里的话，请你不要难过，不要悲伤，女儿总是要长大，是你教会我坚强，给我那一对翅膀，我飞翔，我飞翔。 看不到爱情的光， You're listening to Metropolitan. FM 999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